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有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嗱，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泡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啊，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喂，好啦，咁就返到嚟啦，咁 就 今个礼拜呢就係啦，阿龙返嚟啦。今个礼拜呢其实就冇乜新聞嘅，其实係。咁主要就係、是、我哋最大新聞就係、是、其实呢个金融就离世啦。咁今日呢再多一个添，咁就係周文怀又走埋喎，又係。咁周文怀就其实係呢一个叫做係。 啱啱嘅就啊。 係啱啱嘅就。啱啱嘅啫，咁佢就係、是、呢、這個嘉禾電影嘅，其實就係、是、咁以前就加入過呢一個邵氏電視啦，其實就係、是、當然佢拍咗好多即係有佢 捧紅咗成龍， 捧紅咗成龍啦， 最強 林家產啦，係咁啊，仲有係李小龍都有嘅，李小龍都有 嘅，係啊，麥家 係啊， 許氏兄弟 係啊，咁啊，所以就周文懷一代嘅電影巨人啊！哇，你今個禮拜其實都一個就係電影巨人，一個就係文壇巨人就離世咗啦。咁啊，即係但係金融係稍微多啲嘢講啦，係嘛？即係如果你講產量嚟講，雖然金融係咪？ 我以為咧，我講雙查方案嘅仲。 咁啊，都要講少少嘅。喂，阿龍，你睇過幾多本先？ 我唔係好記得自己睇過幾多本，我全部斷斷續續咁睇嘅。 我啱啱我數過，原來我睇過五部半嘅，其實就《天龍八部》我睇咗一半嘅，其實就係、是、咁啊《鹿鼎记》我最中意睇啦，即系呢一个《射雕三部曲》系嘛叫做，咁我睇晒、 哦啊。 主要就系学校嗰阵时咧，佢有嗰啲咩 reading scheme 啊，要我哋即系写报告，咁要拣嘅话，咁一系就系拣金融啊，一系就系拣呢一个维斯理嘅啫，即系 银行 嘅啫。 打维斯理都可以俾你写。 有噶有噶有噶， 咁好、啊。 O K 噶系啊，我嗰阵时就系睇第一部倪匡嘅小说，我就系睇呢个维斯理，唔知系个讲 time travel 嘅，咁啊嗰、那个我真系非常之 我哋嗰阵时候做中文嘅 book review。标咧系睇呢个咩啊？阿娇正传啊，骆驼祥子啊嗰啲嘅大佬，即系你都俾我拣金融，因为发达啦。 唔系你哋应该系啲远离次文化嗰啲咁。 系啊，真系吹涨。 即系我嗰种状况就系你 form two three 嗰阵时咧，咁你啲成班人马佬咪成班马甩仔围埋喺度咧，就喺度讲打机噶啦嘛。咁、你玩嗰啲咩金融快合转啊，你玩嗰啲倚天屠龙记咧，跟住你就会喺即系嗰阵时冇钱买攻略，一本攻略唔知30蚊一本啊，贵到呕。咁你咪走去睇晒成本嗰啲金融小说，然后就跟住个剧情走去玩咯。 嗯 我觉得就我睇嗱睇金融， 原来睇金融小说可以方便玩你啲游戏噶。 喂，咁攻略本你咁大佬，睇金融咧就其实咧睇完金融嘅武侠小说啦，你会对呢一个大中华即系大中华交啊，即系嗰种国族情义结会多咗一份浪漫嘅想象。 系咩？ 因为嗰种合义精神咧，其实系好令人向往嘅，其实系。 咁佢 系啦， 但其实日本人就有咁嘅 comment 嘅，咁佢就话即系你睇金融小说咧，你只不过睇 江湖世界，系令你真系了解真真正正嘅中国，咪就系一堆贼咯。 系， 其实你真真正正你理解呢个中国就系、是、 可以 balance 喎，即系你同一个年代咧，我又睇翻呢个倪匡啊，即系韦斯理咧，即系好 Q 反共嘅，其实系反共反到离晒谱。 其实成堆人根本就反共。 但系同时间佢又俾多你一个想象，就系、是、对外星人嘅想象啦。其实系咁啊，当然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睇金融，今个礼拜我见到好多人都讲啦，我 嗱老实讲，我就只系认真吓。是睇過《倚天屠龍記》同埋《鹿鼎記》嘅，好細心咁睇，都係重睇，重複睇兩次嘅。我好後悔，因為以前咧，我啲同學咧，即係佢中文根底好少少咧，就話 真係要睇噶。 佢話你睇金融啦，咁嗰陣時我仲，我都放棄中六、中七都唔讀中文，我睇咩金融咧？係咪？ 如果你睇埋《紅樓夢》同仲有呢個《三國演義》咧，其實你中文仲更加正。 唔係，但係問題你去到 Form Two Three 嗰陣時，你《三國演義》係必睇嘅咩？嗰陣時光榮嗰啲咩《英傑傳》啊，咁你全部都係靠本《三國演義》咁走去打嘅啫。 我講點解我睇嗰兩本《倚天屠龍記》同埋呢一個嘅？《鹿鼎记》咧，就是、因为呢两套咧，喺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里边咧，我系好认真咁咧，系追咗好多集嘅电视剧，所以咧，我攞出嚟咧就即系个脑海里边咧不断浮现咧，即系七十年代应该系七六定系七八，我唔记得咗啦，就系、是、郑少秋做呢个张无忌嘅角色，做梁朝伟。就是做呢一个第一次做《鹿鼎记》咧，就系、是、做韦小宝个角色。 但你有冇睇过《笑傲江湖》？ 冇。 O K， 如果你睇完《笑傲江湖》嘅话， 电影我睇。 系，咁你又你可能会有啲人啦，即系包括细良咧，就会话啊，其实你即系阿金庸本人啊，咪就系岳不群咯，系嘛吓，佢咁讲咯吓。 唔系佢。当年咧，我记得咧，我曾经同阿华叔咧，就系讨论过即系金庸嘅，因为当时你知道位高权重啦，查良镛。是在基本法的草委会 草委 来的。就是草拟这个基本法里面的政制小组的港方召集人。 好 high level 的。 咁当阵时呢你知道他。 除了他仲有哪个民主派除了阿伯之外。 Martin 同埋华叔囉。 喔、哦、华叔 ,ok。 李嘉诚都好似系㗎。 佢又话有两 个。查济民都系㗎。 佢又有两个半民主派㗎嘛。咁佢又计呢一个原来金融呢佢当半个民主派。好老老当其实。 Martin 老实讲佢基本上即系因为人死为大所以呢就。 我觉得有少少啦。 梗系唔系啦因为当阵时金融提出嘅所谓嘅双查方案系要到2007-2008。決定行政長官選舉呢仲要係全民投票啊。佢提出個機制就係咁啊。咁後期因為經歷六四之後呢基本法基本上呢就已經係講到明呢 ,07-08 年呢大家都 expect 係有普選嘅其實係唔需要投票添啊不過後尾彈咗票咋嘛。所以阿 Martin 係褒獎咗呢個查良镛㗎。你諗下當陣時我哋僆仔啱啱開始睇翻中文同埋睇中文報紙嘅時候，一定係揀明報啊！所有查良镛嘅社論，佢自己親手寫嘅，唔係講有民主嘅。佢認為應該保持香港嘅法治自由已經 OK 嘅，同林恆子係同一個鼻孔出氣嘅。佢哋係冇講一個民主嘅制度嘅制衡嗰樣嘢喺度嘅。所以佢點會係民主鬥士啫？你哋 因為佢哋習慣咗香港呢一種有自由但係冇民主嘅環境，佢認為呢種環境先保護到佢哋嘅利益。 阿哥，因為你後邊有個英國嘅宗主國係一個民主嘅制度嘛，所以你嘅自由同法治咪 work 咯。 咁所以當年咧，阿兄姐咧咪清醒啲咯，佢就話：喂，你點可以即係佢質問呢一個戴卓爾嘛？你點可以將香港交俾一個即係獨唔民主嘅國家咧？係咪？咁所以我哋應該。嘅民主系咪？咁所以之后落嚟啦，你见到即系Chris Patton 啦，即系彭定康啦，咁就其实推出一系列嘅民主改革啊，又搞三新九组啊呢啲咩？其实讲真啦，如果你要怨嘅话咧，其实你同样你即系，我觉得阿伯如果要后悔嘅话咧，佢有两样嘢可以后悔嘅。第一样嘢就系话，点解唔支持呢一个双查方案？但系即系当然啦，嗱，你而家睇翻转头咧，其实。可以好正喎，系咪？喂，你十年就可以有普選咯？ 唔係啊，嗰陣時候我哋香港人係爭取緊九七年之後有普選啊！喂，阿哥，嗰陣時係八幾年啊？ 係， 即係我做大學生嘅年代係1988-1989年啊！ 係啊， 喂，我仲有十年， 係啊， 你話俾我聽，九七年冇， 係啊， 你我等廿年之後，而家你由2018年去回望2007-2008，你梗係喂 正啦， 梗係殺啦！喂，如果你喺1988-1989年去投身个民主运动嘅时候，你家有冇搞错，大哥？ 你唔好 promise 我2038一樣啫嘛。而家你答我一個問題就係2028咁樣，嗰陣時候再投票嚟，咁你制唔制啊？咪梗唔係啦，我今日啊，大哥，你等我等咗好多年啦。咪嗰陣時候阿華叔就係點講咧？我頭先講漏咗就係話，金庸寫咁多嘅人物裏邊咧，佢最似係韋小寶。 嗯哼。 他說他就是韋小寶， 他有沒有那麼多老婆先？ 不是， 他有三個喎，他有三個喎。 不是，個重點是在於他是韋小寶，是因為他可以遊走在各大社團而是全身而退的嘛。 即是個個都可以做到 friend。 是啊，他蠱惑的，你想想他在他的社論裏面，當時為什麼我們燒明報就這樣而已，他連續幾日就說英美不是一人一票普選。喂，老實說你真的偷換概念而已。你真係當大家唔識喺度呃大家就佢嗱，英國呢就係、是、選一個議員，跟住呢多數黨呢先至選個黨魁出嚟嘅，即係邊係一人一票啫。美國呢就搞個選舉團嘅咁樣，即係好似各州有幾個嘅選舉人代表。喂大佬，你唔好咁樣偷換概念啦，係咪大哥？咁你法國你又唔舉，咁佢個總統就係直選產生啦，大哥。佢話全世界冇一個國家係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啦。你作為港方嘅召集人，你覺得你係咪有角色衝突啊？喂，嗰時候好多人好興噶，包括李儀在內啊。嗰時候佢做喺信報有寫文噶嘛，係咁罵佢噶，就阿齊新啊嘛。星期一評星期一我哋個個都係睇住佢大嘅人嚟噶啦。喂，所以事後嗱，當然即係人死為大，即係佢係我哋所有人少年青年時候嘅偶像。是咪睇佢嘅武侠小说，睇佢嘅中文，即係大家都即係有好多嘅娱乐性， 咪 都学到 人死为大，马力死嗰阵时候你咪又喺度闹鬼佢。 所以我从来一句说话我冇讲过金融㗎、嗯、就係、是、苹果日报访问我，其实我都唔想讲，我都唔系政治人物，你搵我嚟做咩啫。係咪就係、是、因为我当年烧明报啫，冇人敢烧嘛，大哥。你唔知我 proposal 学联㗎当年。我学生会会长啊。嗰陣時候我梗係即係我喺上手啦，嗱我報 post 俾你燒明報啦咁樣，咁佢哋嘅講法就係、是、太激進啦呢啲咁嘅行為咁樣，大佬你知而家燒嘢基本上好普通嘅啫，唔燒一燒都唔知做咩噶嘛，你唔燒啊？咁我燒，咁咪我燒咯。所以最後尾點解我做學聯秘書長咁解，大佬？ 咩代表狀？ 唔係咯，鐵大佬喺當年個個拍爛手掌，邊個學生咁做啲嘢？嗰陣時候同埋學運低潮嚟噶嘛，大哥。 咁回歸之後，你係燒車胎啦，係咪？ 回歸前啊，其實 係、啊、回歸前啊，燒車胎喎、 啊。係啊，九六年啊嘛。 唔係回歸後咩？ 回歸前係林立會啊嘛。 哦、OK，、 啊、一鑊㗎啦已經，其實吉果鑊係第二鑊嚟㗎咋，所以後尾再燒明報啊，燒車胎已經冇人理你嘅，屌你！但係、啊、即係你嗰条桥系要得就一次嘅啫，大哥。 系啊，系啊，咁系啦，唔系咁，但系我哋讲阿伯咧，即系讲阿即系 李柱铭， 李柱铭啦，咁佢即系早两日啦，佢就讲，即系佢有啲即系因为正就系啦吓，阿金融今次俾咗机会佢咧，睇翻呢一个即系嗰个草委嘅文件啊咁样，佢就豁然咧，就突然间佢大彻大悟，就话：哎呀， 早知 原来有个伏笔喺度噶。即係如果咧，我哋照住咁行咧，咁就得迷啦，係咪？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因為其實主要個轉捩點咧，唔係任何民主派去控制到，因為我哋見到即時即係你喺草位之後，係80年代去到89年六四之後一個重要嘅轉捩點啊嘛。佢覺得你班友其實都係反共啊嘛，樣唔熟啊嘛，甚至乎梁振英都喺度懟鳩我啊嘛，係咪？啲黨員啊，都即係同埋阿譚耀宗啊， 其實89年去到今時今日，共產黨對住香港都係切處處設防。咁所以其實咧，當你查良鏞講啲乜嘢咧，對今時今日嚟講咧，都冇乜意義啦。大家流口水戰嘅啫。 佢採納呢個雙查方案咧，佢都係要一半唔要一半， 唔係要應該咁講。翻嗰個歷史咧，當陣時八十年代未有八九六四之前咧，個氣氛係相對寬鬆嘅。 嗯， 即係公道啲講， 你當時新華社其實都冇咁咩㗎嘛， 佢哋 都張牙舞爪， 佢肯做好大力嘅統戰工作，對香港嘅反對派或者民主派。OK， 如果你話嗰一刻去應承呢樣嘢，其實我哋只係預示到一樣嘢嘅啫，就係、是、老共覺得九七年之後，我要有十年嘅過渡期。我怕你港英留低好多港英嘅余孽喺度咧，系搞我，唔单止系搞香港，搞我，所以佢要留呢个伏笔系十年。 所以佢后期呢你所谓加嘅辣嘅条款啊，或者唔俾香港人有普选嗰啲嘢呢，其实最重要嘅决定呢就係八九六四之后。 係啦。 OK? 喺嗰一刻里面呢，老共就喺加重咗廿三条嗰个所谓颠覆啊，分裂国土啊，甚至乎同外国组织嘅联系啊嗰样嘢。同埋呢令到呢你嗰、那个普选嗰个系冇咗个时间表喺度㗎嘛。 嗯。 所以其实 Martin 戆居嘅。如果你话我接受咗查良当人嘅方案，你觉得佢2007-2008年佢真係会俾你一人一票公投，应唔应该有普选行政长官？同埋另外一样嘢就係、是、喂，我哋当人时嘅 context， 我不厌其烦重复啦。喂，我仲点可以等20年啊大哥。嗰时候87你同我讲2007 ,20 年之后我先有机会係公投有冇行政长官普选。 最后尾扑街到，就算系啊，嗰、那个选委会啊，佢系去到即系去到而家，去到呢、這个就831啊，嗰阵时佢都系要原封不动啊嘛，系咪1200人就够晒皮啊嘛？ 唔系咁，阿伯咧个重点系在于，因为有公投呢一个行为，咁 其 实 咧喺呢一个嘅我哋搞五区公投嘅时候咧，佢讲过呢个观点噶啦，佢话你哋泛民主派又好，老共又好，你怕咩啫？ 嗯。 当年双查方案咪有呢样嘢咯？嗱，佢咁讲咧，就系、是、为五区公投护航咧冇问题。但系今日你咁讲嚟 justify 查良镛系民主斗士咧，就笑大人把口啊嘛，大佬，系咪？所以真系戆居到晕啊！即系当然，Martin 话佢原来做咗其他嘢，不过人哋就系冇即系着重讲嘅。佢话：诶、欸，老实讲，嗰阵时候够应承咗2007-2008啦，系有双普选咧。因为民建联都系写2007-2008噶嘛，你记唔记得？ 我又觉得咁样嘅。讲真，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冇得后悔嘅。即系更何况，其实好多嘢系你自己。 喂，如果 Martin 当日接受咗双查方案啊，就唔系今日嘅香港民主之父啦。 系啊， 你咪同阿查良镛同一个 level， 超、你真系啊！ 唔系，变咗双查一嚟啦。即系有时咧。我唔知係咪阿 Martin 佢即係年紀大咗之後咧，開始多咗為共產黨設想。 唔係，佢純粹係因為作為一個教徒，見到人哋都過身啦。咁佢梗係會即係勾起一啲。 純粹人使為啦。 你佢好嘅嘢，而啱啱嗰樣嘢佢抽中咗、就話啊嗰陣時候佢提嗰啲方案都唔係好差喎。而家回想係2018年嘅時候，去回想如果2007-2008有全民公決，咁我哋有一個普選，屌！咁老共後期話2007-2008，跟住又拖到2012又冇影，跟住話夠1720可以有普選行政長官，同埋可以有普選立法會啦。而家可以咩啫？都過完啦，2017。 我覺得即係成件事咧，咁多年咧，香港嘅民主運動咧嘅最大嘅教訓啦，可以話俾你聽。即係我覺得最大嘅教訓就係你同老共爭民主咧，就唔可以係佢應承啲乜嘢，你就太天真地咧，就一廂情願係一定會係咁樣。 全部都係彈跳㗎啦， 全部都彈跳。即係你要知道嗱，你向一個主權國去爭取民主，首先佢要信服民主先，首先佢係民主先。如果佢唔係民主，你同佢爭取民主咧，嗰樣嘢咧，永遠都係好似即係你而家你講翻你其實你五個字可以搞掂呢啲人㗎啦。即係同你講，你睇下澳門先啦，你睇下澳門。澳门够听话啦，系咪？ 又如何呢？ 又如何先？系咪？即系我觉得呢啲懊悔系冇意义嘅。即系如果 喂，如果你要懊悔嘅话，正如好似啲本土派咁懊悔，就系、是、当日点解我哋俾英国俾英国咧系同签中英联合声明，等中国可以恢复行使香港嘅主权啦。不如你咁讲，即系刘伟兴个问题啫嘛？点解你会俾一个共产独裁嘅政权收翻我哋香港一样啫嘛？喂，呢、這个就 good question 喎。 系啊， 呢个系一个最 basic 嘅问题。 嗯， 点解你唔俾我哋全民公决啊？ 嗯， 喺当日，点解你英国唔保护你呢个管咗百几年嘅殖民地啊嘅子民啊？你又唔俾翻居英权嗰啲人 ？OK， 你又唔俾民主佢？喂，咁英国人冇责任咩？有、啊，你签咗个咁嘅协议，跟住而家老共同你讲，喂，唔关你事嘅，呢个系历史文件嚟嘅，大哥。你冇咁多，你冇咁多口啊，大哥！ 共产党永远都系实用主义嘅，即系话呢一样嘢对佢有利嗰阵时，咁佢咪攞出嚟话呢一个系 即係佢行為嘅根據，對佢冇理嗰陣時，佢先話嗰樣嘢係歷史文件咁解嘅啫。咁你再講呢一樣嘢，睇好遠英國佬都係冇意思㗎。到最後， 所以係咯，即係無論你吹捧邊個，無論你踩邊個。在呢个时候其实冇意义噶嘛，因为所有嘢都唔可以翻转头嘅， 系冇意义。 唔系，所以再讲落你 comment 阿李柱铭呢一样嘢，只能够讲李柱铭佢只不过系香港做一个绅士，会即系人哋死咗之后咧就讲人哋嘅好嘢。你比着我哋咧，我哋 comment 查良镛，佢同董其昌冇分别嘅啫。喂，咁佢文学或者书法又好好啊，咁但系问题咁佢政治上面即系个扑街嚟噶嘛？讲完。 唔係，即係我覺得就會或者會有啲人咁樣講啦，即係其實包括阿石永泰都係，石永泰喺度屌鳩啊，即係呢一個戴耀廷嗰啲咧，話佢即係為你作為教授，你違法達義係咪？即係你忘記咗你自己作為呢個教授啊嘅一個中立嘅角色嚇，咁、啊、然之後就鬧佢違法達義啊嘛，搞到香港反而倒退啊嘛，即係究竟你活喺一個咩世界先？係咪如果你唔做一啲民主抗爭嘅行為啦？咁你覺得香港就唔會倒退呢？係咪咁樣先？即係我覺得如果做民主運動嘅話呢，你首先就對得住自己嘅原則，對得住自己嘅原則就對得住群眾。如果你太多嘢考慮，甚至乎幫老共諗埋佢嗰份嘅話呢，你嘅群眾都冇埋嘅，其實係會。 唔單止係咁，就你都唔知道自己站咗喺邊個位置。 係啊。 好簡單啫，如果你話可以 rewrite history 嘅，咁我哋可以話其實呢1988年嘅時候我應該接受雙查方案之餘呢、1989年香港人亦都唔應該呢係即係前仆後繼咁呢走去聲援內地嘅民運，因為如果我哋知道呢個歷史嘅話呢，就係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就不犯井水，係咪？你越搞佢呢係越彎嘅，正如華叔嗰時候呢未有八九民運之前告戒我一樣咋嘛，喂，你帮到忙㗎喎、啊、你搞唔掂佢㗎喎，佢咪嗰时喺度笑刘山青㗎嘛，话山青咁都唔啱㗎嘛，想去探黄希哲个老婆係咪俾人拉埋啦、坐埋十年啦咁样，喂，你搞唔掂佢嗰啲嘢㗎，喂，咁你係咪如果你重新再 rewrite 一次 history， 所有嘢我哋都唔应该咁搞㗎噃。第一，可能你要好似阿基咁接受加入临时立法会，我哋拿一拿嗱，英國佬都走啦，我使乜企喺佢個立場嗰度咩啫？係嘛？政治從來都係蓋過呢個法律㗎啦。你得呢個臨立會講咁係一個合法嘅產物啫，有冇直通車有乜問題啫？係嘛？九七年之後都係中國話事㗎啦。咁我先加入佢嗰度，獲取佢嘅信任，等我哋爭取嗰時候 easy 啲啊！喂，呢、這個都係一個 logic 嚟㗎喎，呢、這個一個策略嚟㗎喎。喂，但係如果你所有嘢都咁做嘅時候，咁你同做只豬就冇分別嘅，同我蟻民冇分別嘅啫。同樣道理，再舉多個例子，23條都係，天王我哋都唔搞嗰啲咁嘅嘢㗎啦。我同你唔通搞武裝起義啊？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啊？係咪？我哋真係諗住香港舉香港獨立旗啊？即係 that moment 嚇、咪有佢過咯，紙老虎嚟嘅。 但係問題今時今日嘅習近平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話俾你聽，你去廁所用多一格廁紙，你都威脅到國家安全啊嘛，大佬。 咪所以你喺嗰個 moment 裏邊。1980年嘅時候，90年代又好，甚至2000年，佢21幾年嘅雨傘運動都好。喂，我梗係爭取 the best 㗎啦，對群眾嚟講， 梗係啦。 喂，我開天殺價都落地還少少錢啦，大哥。我點知你原來831你喐都冇喐㗎，大哥。喐少少都好啊，係嘛？嗱，我冇話一定要寸步不讓，一定要所有公民提名。咁你政黨提名咁得唔得啊？在立法會裏面有唔好話 5% 啦 ,10% 選票嘅政黨可以提名一個行政長官候選人，咁都 reasonable 啦，我冇公民提名啦，亦都保留選舉委員會啦，去提名嗰個機制啦，嗰時咪幾部曲嘅。喂，大佬你寸步不讓。你根本就唔係係想我哋陪你做一場係話香港有行政長官嘅普選，但係根本係冇我哋嘅候選人嘅，或者冇我哋心儀嘅候選人嘅。咁我陪你托啊， 同埋讲真啦， 我帮你一国两制涂脂抹粉啊， 千祈唔好信老共嗰啲所谓咩红线论，嗰啲系废嘅，即系完全喺度喐嘅。即系讲真，你估佢净系会喺香港净系会对住港独派咩？而家搞捻到啊，连个地产霸权都冇定期啊！点解？喂，第一，即系你唔好讲投地嗰啲嘢，即系你上两个礼拜啦，呢个习并行事件之后咧，哇！你见到而家咧，即系 你而家係直情咩嘛？有啲政協上咗去北京就話全面充分肯定呢一個施政報告，又支持你填海，出埋呢一個人民日報咧去撐你林鄭，撐你填海嚇、啊，撐你填海之餘咧，啊原來 now 又話，而家今次咧呢個施政報告咧冇呢個23條咧，哦原來中央手肯，即係以後咧，即係你要即係林鄭咧。佢要 fan off， 即係要搞掂曬所有地方勢力啦。佢直接揾習近平就得㗎啦。其實係香港已經咧，即係嗱講真，嗱呢個 less evil 啦，點樣都要講。你究竟寧願要地產霸權好啊，定係你要呢一個習近平嘅直接管治權好啊？即係呢個而家我哋要面對緊嘅問題啊。 兩樣都唔要都唔得㗎。 都难嘅呢一样嘢，因为个状况就系、是、你第一次都讲咗习近平而家嗰个状况噶啦，喂南海嗰边啊濑嘢，咁佢喂南海填唔晒用唔晒嗰啲沙，咪倒落去香港嗰度， 好简单。我要补充一样嘢就系、是。佢而家佢點樣搞呢一個地產霸權或者搞啲鄉事派呢，佢就話嘛，點解要填海呢，即係呢個我睇經濟日報原來有條友咁講我先知嘅，原來就話即係政府呢其實要重奪返嗰個發展權，同埋即係嗰個土地發展權同埋嗰個叫做房屋供應權。即係佢話因為呢個 land bank 啊，即係你嗰啲農地嘅 land bank 主要就係集中曬一啲地產商嗰度同埋嗰啲鄉下佬嗰度。咁我唔 Q 理你啊，一啲話事權咯，你唔好再同我講價。你唔好再同我喺度 佢嗰樣嘢都 直接搞， 都唔再係成個 whole picture。 個 whole picture 就係話本身可以政府用土地收回條例去搞掂呢一班人嘅，但係點解唔可以咁做？係因為呢一樣嘢係對於香港成個產業結構係有根本嘅轉變啊嘛。咁所以咪就係要填海，就係話喺呢個結構唔受影響嘅狀況底下，將成個土地嘅利益就轉移落去。即系新兴嘅大陆的发展商嗰度咯。 阿基咧唔抄呢个本土研究社咧，我都冇呢个数据咧。其实话原来有300公顷到咧，其实系政府系随时可以咧，系将嗰啲嘅荒地啊、废地啊嗰啲地方咧，系可以攞嚟用嘅。 如果你嗰啲废弃军事地仲多 吓、啊，即系未计你话收唔收啲大地产商、乡下佬嗰啲地方啊，吓，亦都未计你收唔收高尔夫球场啊，所以。去极都未去到搞呢个嘅明日大屿嘅，OK？ 明日大屿呢个 project 好明显就系一个利益输送嘅 project 嚟啫嘛，又玩大白象工程，又大兴土木，又攞香港人嘅储备去搞， 佢当晒咧香港人咧系唐三楼嗰啲即系苦主啊，唐三楼嗰啲苦主咧，嗰啲港男其实真系好即系。真係好 Q 柒嘅，真係，即係柒完一次又一次，即係大佬你個樣已經俾人呃咗一次啦，跟住仲要俾人呃去食飯喎，大佬，跟住俾人呃完食飯之後咧，跟住你 唔係你以前我哋唔會有太大嘅抗拒嘅，嗱當然喺港英年代咧，去搞呢啲咁嘅大興土木，你已經開始有好多呢陰謀論，就包括喺。玫瑰园计划嘅时候 都唔阴谋啦，做得好明。 新机场计划嘅时候，已经老共咪不停喺度骂佢，就话你唔好洗光我哋香。 咪嗰 阵时 阿陈佐尔讲嘅嘢咯，今日即系完全系可以 车毁人亡啊！佢话 唔系佢主要佢咁讲嘅，就系话咧，佢针对玫瑰园就系话啦，你又要搞即系你搞呢啲咁嘅工程，一件二件，跟住又举埋债又剩，最后屘咧就巧妙地将啲钱咧就运回呢一个叫做中主国啊嘛。 因为佢谂住咧，所有都系英资财团去投标，系中标噶嘛，或者系英美嘅势力啊，或者甚至系欧洲佢啲盟友啊，就中晒呢啲标啊嘛。你成个千亿嘅玫瑰园计划嘛，嗰阵时候都系咁讲噶啦。 而家仲夸张， 喂！而家一个高铁，一个沙中线，一个港珠澳大桥、你仲嚟玩个 明日 大屿？喂，大佬，我真系有啲奇怪。 人哋俾机会你救国啊！ 喂！大屿山啊，东涌嗰度咧，都已经话咧，啲空气好质素好 差噶啦，已经好差噶，其实系。 O K， 你仲喺佢嗰度？第二，喂，就系、是、我哋都提过，如果你而家啲台风系越嚟越犀利，因为全球暖化嘅问题，喂，咁你顶唔顶得住噶？ 以前嘅十年一遇，而家一年一遇啦，可以系 一年两三遇啊，大佬、啊。我哋最近嗰个咩天竺啊，再之前 上年就天甲，今年就山庄， 系啊，我两个捞埋一齐，咪追咪叫 天竺。你又变咗，你又变咗比卡超啊，真系。 喂，休息一阵，要留翻嚟啊。 哎，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